各位棒球迷，早安、晚安、晚安，我是阿都凯。中华职棒的球员市场的流动性虽然不比国外来的高，但是如果套用在洋将的市场，又有不一样的结果。每一年都能够看到去年还披着其他队战袍的球员，今年就穿上不一样颜色的球衣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，转队后的洋将的成绩到底是大好还是大坏？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先从赛格威这位网红球员开始看起。这位球员先后待过三支球队。2015年，他第一年来到台湾的时候是统一狮的洋投，当时登入的名字是瑞克。来到台湾义军的第一场比赛，在6局就失掉4分，第二场比赛8局失4分，吞下败投，看起来是一个不太行的成绩。转任后援之后，更是被当发球机打，甚至有场后援0.1局就失掉3分的分数，寂寞统一狮放弃跟瑞克续约的机会。隔年季中，瑞克改名为赛格威，回国加盟拉米狗。除了对战中信兄弟的时候被当发球机打以外，其他场比赛平均每场失分数不超过2分。2017年完整的一年球季，更是让中职的所有打者群都相当苦恼，缴出4.20的防御率，拿下16胜5败。虽然16次的胜投在那年是全中华职棒最多，但是因为防御率比较高的关系，而从胜投王中败下阵来。2018年，赛格威又再一次转队到中信兄弟，又再一次变回中华职棒的发球机。担任开幕赛的先发投手，被老东家桃园队教训，4局的投球被打8安，失掉5分。转队后整季缴出2胜6败与7.13的防御率，生涯待过的三支球队都把赛格威给击落，防御率看起来都是不大好看的数字。第二位，我们来看看前包大人鲍林杰。2019年来到台湾的时候，当时的登陆名字为鲍林杰，被大家称作为包大人。刚来到台湾的时候，就以血染球裤掀起一波讨论。第二场比赛面对中信兄弟，更是投出5/4球完封胜，集中镇压兄弟阵中当时最强打者林志胜，送给大师兄4张国王笑脸。在短短1/3球季就先发19场，虽然三振率是先发投手当中傲视全联盟的27%，不过防御率是微微偏高的4.31。2020年因为受伤被富邦悍将解雇之后，2021年改名为霸凌爵，并且加入了乐天桃园。在乐天桃园里面，虽然缴出5胜7败的成绩，但是再看看他的防御率是撕裂全场的2.72，而且也有一次的完投完封胜 ，ERA 加也是高于联盟平均的141.5。在换了一支球队之后，霸凌爵表现是比以前还要更上一层楼。第三位洋投，我们来检视一下五夺的成绩，相信这位洋投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。在中信兄弟时期就已经主宰全中华职棒，2015、2016、2017三年打者时代来临，五夺在台湾的防御率都还能够维持在3字头。2017年更是拿下双位数的胜投，2018年被挖角到富邦悍将，在富邦悍将的第一年就以14胜拿下中华职棒的胜投王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失败也是当时中华职棒最多。但是2019与2020年两年大爆炸，2019年更是一胜难求，缴出2胜12败的成绩。2020年2胜9败，防御率6.55。季中遭到富邦悍将的解约，2021年转战味全龙队，先发后援两头跑的五夺再度投出自己的身价，16场的先发缴出128.2的 ERA 加，而且近几次上场投球能吃的局数都超过6局，在今年成为味全龙队相当重要的投手战力之一。第四位是相信胜利的布鲁斯，目前作为富邦悍将投手教练的他，也曾经在台湾上场投过球。2016年抵达台湾之后，加盟统一狮队，初登板的先发就是面对可怕的暴力员打线，中场6局仅失1分拿下胜投，但是在后期开始炸裂，单场15分以上成为常态，整季缴出5.28的防御率，拿下11胜9败的成绩。2017年仍续留在统一狮中，但是表现就开始有些改善，在统一狮下半季争冠的期间带领球队气氛，在球队休息室中写下相信胜利4个大字，同时被球队当成季后赛的标语，整季缴出4.17的防御率与13胜的成绩。2018年转战富邦悍将之后，反而一胜难求，被其他三队的打者当作发球机打。20场的初赛失3分以下的比赛只有5场，面对老东家统一狮更是遭到无情伺候，整季的9败里面有4败是被统一狮所赏赐的。这样的成绩让富邦悍将直摇头，最终在期末考当中，布鲁斯缴出不及格成绩，从3洋投当中除役。第五位则是克恩三世，2016年刚来到台湾的时候，加盟中信兄弟，当时登陆的名字为肯恩。来到台湾的第一年，先发出赛2场，结果都被当成为球投手打， 第二场面对拉米狗打线，四局狂失了八分，最终出赛两场就遭到中信兄弟的厨艺。2017年回国之后的表现，要么大好，要么大坏。最好的单场成绩6.1局里面零失分，最差的单场成绩3.2局失七分。16次的先发出赛，缴出5.16的防御率，拿下8胜5败的成绩。最终在洋将大限之前遭到除役。2018年来到拉米狗后，改登录名字为克恩三世，并且誓言要击溃老东家中信兄弟。整季表现出赛扬级强投的实力，跟誓言一样，面对老东家中信兄弟无情收割。整季13胜里面有7胜是从中信兄弟手中所取得的，表现脱胎换骨，缴出联盟第二高的13胜3败，防御率仅仅只有3.28，排名在联盟第三低的位置。156.1局的投球里面，送出110次的三振，直球与滑球配合，让各队打者相当头痛。克恩三世目前是全中华职棒当中，我认为转队后相当成功的洋投例子。第六位是曾经在大联盟出赛过的希克，2013年被义大犀牛签下。在义大犀牛时期的希克表现不错，压制力十足。刚来到台湾的第一场6.2局里面只失掉2分，第二场比赛更是暴力封锁对手，8局狂飙9K 无失分。与曼尼两人组成的连线，在当时刮起一阵旋风，曾经拿下过先发4连胜。虽然在季中因为3连败而没通过洋将大限的期末考，但是仍拿下年度的防御率王，成为中华职棒第一位非被注册拿下防御率王的选手。隔年缴出更煞的表现，14场的先发出赛有3场是完投完封胜，不过在季中遭到韩国职棒挖角而没继续破纪录的机会。出赛不到半季就投出仅次于黄胜雄的110次三振，2016年被中信兄弟挖角而披上了黄衫。但是披上黄衫后的希克，第一次的先发出赛5局就狂失8分，第二战更是2.2局狂失10分，11次的先发出赛缴出3胜4败的成绩，高达7.55的防御率，让希克在季中就领机票回国了。这也是目前中华职棒当中洋投转队后相当失败的例子之一。第七位则是麦克尔，2017年在同一师的时候是以麦克尔之名登陆，刚来到台湾的4次先发拿下2胜1败，而且能够吃的局数几乎都在7局以上，甚至成功压制住暴力员打线，4.43的防御率让他通过洋将大限的测试。整季平均每场送出的三振数高达5.6次，但是到后期开始被瞄准弱点，有场面对富邦的比赛中单场狂失9分。季后挑战赛上也被带进成为阵中的一份子，就在季后挑战赛上控球大失准，送出5次的4坏球保送，4局就掉了3分的成绩。这位球员究竟是谁呢？就是18与19两年间主宰中华职棒的尼克斯。在拉米狗时期的尼克斯总计出赛55场，拿下19胜13败的成绩，而且在弹力球时代，尼克斯的防御率都能够维持在 3.5 到4之间。18年的总冠军赛面对老东家无情收割，2次的先发投了11.2局，只失2分。在19年的总冠军赛，第一次的先发虽然在0.1局被打爆，但是第二次先发6局里面只掉1分。20-3的大比分胜利，帮助拉米狗桃园队在转卖之前抛下最后一次的3连霸蓝色彩带。尼克斯也是转队后相当成功的例子之一。第八位我把他放在压轴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真的是我认为转队后最辛苦的一位洋将。这位洋将就是前乐天桃园的球员威拉诺。当时名为纽维拉的威拉诺，在中信兄弟除役赛格威之后，被登入到60人名单当中。虽然在被登入之后投得跌跌撞撞的，但是到后期摸熟打者之后，曾经投出过单场10次的三振，夺下完投完封对手的胜利。2019年纽维拉正式成名，在6月中李迪被解约之后，正式登上一军。虽然出先发6.1局失掉6分，但是在开始热机之后的纽维拉，除了刘世豪以外，几乎无人能够匹敌。单场送出5次三振，对于当时的纽维拉来说，几乎就是小 case。整季2.92的防御率，一度进逼防御率王的宝座。不过最终在未投满120局的规定下，与生涯第一座防御率王擦身而过。因为在总冠军赛的表现不是很理想，在2020年季初离队后，被乐天桃园签下，并且改登录名字为威拉诺。但是乐天时期的威拉诺更让人不忍直视。与老朋友兄弟的第一次见面就被打出9安，失掉6分。以前的纽维拉是单场能够送出5次三振是小 case， 现在的威拉诺是单场能够失掉3分是小 case。只要那时候看到威拉诺先发，除了乐天以外的球迷都先露出了微笑。整季在一军先发出赛12场，缴出7.13的防御率与1胜7败成绩单，最终在9月之后就没有再登上过一军。 转队后的维拉诺是我认为中华职棒转队洋将中最辛苦的一个案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的分享。看完上述所提到的洋将，我认为拉米狗是看洋将看最准的球队。所有的洋将去到他们那边之后都脱胎换骨，这也难怪拉米狗能够在六年当中就拿下五座的总冠军。那看完我今天的分享，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做讨论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喽，我是阿杜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